生命从不会只愁南北山，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，他走了你也可以把梦留下，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。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首《莉莉亚》了？菲尔乐队的首张专辑当年轰动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，从可听度到市场性，编曲的丰富到歌词的内涵，整张专辑听下来层次分明，张力十足。感谢你继续的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这个世界很大，声音又很有魅力，每天我们遇到很多的声音都会塞进我们的耳朵，有的让你无所适从，有的甚至厉害到让你失去判断或者说是不准，但总有那么一些声音它历久弥新，不管你听了多少新人，见过多少新段子，只要它一开唱，你就会觉得很舒适，像是心里喝饱了水。那这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到的是学友大哥 Sorry。 车站外风吹雨打，可能因为惊讶，我今晚心情不佳，态度是有点差，急性子我没办法，两个人难免会吵架，偶尔吵无伤大雅。哦，转得有点忙，哦，眼睛进了沙，哦，你这么不要，让我把你接回家。哦，算你忘了拿，哦，别生病了，哦，都怪我好吗，气坏了自己那就太傻。怎么不接电话，怎么晚你会在哪，就算你要冷静一下，冰释身体会融化。哦，转得有点忙，哦，眼睛进了沙，哦，你这我把你接回家，哦，算你忘了拿，哦，别生病了，哦，都怪我好吗，气坏了自己，那就太傻了。

个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命。那吹起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，你无穷的防备，上帝的是谁？靠近我一点点，是不一样的世界，暗示在我的肩，我用生命为你加冕。也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也配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。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少有是非，隔绝世界，我的王。我要霸占你的命、啊、也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给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配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。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少用时间隔绝世界。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 thank you。